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嘅呢位诗人就应该身在美国系嘛？ 系啊，身在美国，所以佢个名虽然系中文名啊，但系我哋对佢会比较陌生。但系其实佢喺美国就系非常之出名，可能系美国最出名嘅华裔嘅诗人。 嗯， 咁佢叫李立洋。李立洋咧，其实佢喺美国已经得咗几乎所有嘅美国嘅最好嘅诗歌奖、 哦， 美国图书奖啊，呢、這个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奖等等啦吓。咁咧，同埋咧，佢系被誉为咧50年啦，上个世纪50年以后，即系最重要嘅诗人之一，当代诗人之一。咁佢嘅经历好奇怪嘅，其实咧，佢父亲咧就系喺大陆走咗去印尼嘅， 咁 但系知识分子嚟嘅，去到印尼之后咧就创办咗个大学添，喺雅加达做大学校长。但系咧，后嚟面临排华，同埋其实排华又针对知识分子噶嘛。咁佢哋咧一家嘅生命受到威胁嘅时候咧，咁就喺60年代咧，咁佢得几岁嘅时候咧，佢父亲就带住佢一家人咧，先系走嚟香港，跟住喺香港咧，短暂逗留之后咧，就去咗美国。咁咧，佢喺美国之后就一直就接受呢个正统嘅呢个英语文学嘅教育啦，所以佢一直写作都系用英文写作。咁啊，李立洋咧，佢嘅最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嗰种身份认同嘅嘢啦。但系佢嘅身份认同又同好多嗰种好刻意去强调自己身份嘅人好唔一样啊。佢嘅思考明显可以分为几种嘅吓、啊，有啲关于佢嘅父亲同埋佢家族嘅咧、当然就会同呢个华人啊或者系家国呢啲嘢有啲关系啦。但系当佢写到佢自己嘅时候，你会发现佢其实已经唔系咁强烈嘅华人身份啦。好、偶然咁佢会被一啲所谓嘅中华嘅一啲符号所触动。其实有一首诗就因为太长我冇机会喺度介绍，但系嗰首诗我觉得系佢写最好嘅一首诗之一，就系佢喺唐人街睇到有一个广东人喺度斩烧腊。咁佢又开始同佢倾偈，哇！讲到各样嘢、时代背景啊，或者系呢啲人嘅漂泊流离等等，全部都入晒嗰首诗度。最后佢就话佢食咗个烧鸭嗰个头，咁啊完结咗呢首诗。 咁就即系睇佢嘅诗，亦都可以见到一啲历史文化。 系啊，尤其系佢早期嘅诗咧，佢早期嘅诗好多都系关于佢父亲嘅。咁佢父亲其实相对于佢嚟讲，父亲更能够象征一个即系20世纪嘅一个华人知识分子嘅颠簸流离咯。 系 啊，所以佢揾咗佢父亲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写啊呢一啲咁嘅异族漂泊嘅人啦。 好似我哋第一首要听嘅诗啊，《激愤的稿子》。 激愤的稿子，李立洋。我父亲流浪，我在他身旁，不像玫瑰，而是以人的形象直立，而且不像保罗，我们没有任何使命。虽然他热爱保罗，不断地读他。当我们从一个共和国到另一个共和国，从一个寡头统治的国家到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最终抵达一个民主国家。有一次，我与父亲同行时，一个人伸手碰他的胳膊，说道：国远。他盯着父亲和说他名字的样子，似乎在问：你是在我的梦中吧？在这儿遇到的是万里长的悲伤，来自一栋抛弃于南京的房子。在那儿，我父亲帮助一位盲人清洗他刚去世的妻子的尸体，然后把他埋葬，同时炸弹落下，树扬起烧焦的枝子，接着全部消灭。这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脚步声记得如此之深，甚至20年后，在美国的一个人行道上呼唤他。在美国芝加哥小唐人街阿格尔街与宽街搭界的一角，我竟会看见李白与杜甫这两位有着流浪者心怀的诗人。 他们把纸叠的船放入排水的小溪，纸船在水面上打转，他们口中镶着金牙，袖子里喘着香烟，见我惊讶若痴，说道：你有何想象不到？我们还能在何处相遇？ 激愤的稿子，咁作者咧就系李立阳。 系啊，稿子嘅意思即系草稿啦。咁佢写咗一篇一组诗啊，但系佢称之为草稿。但系咧，佢入边咧，其中第五首咧，我就觉得最有意思嘅就系讲佢咧同佢爸爸咧刚刚嚟到美国嘅时候嗰种感受啊。头先我哋听嘅咧就系呢组诗嘅第五首，佢话我跟住佢父亲嘅时候咧，佢谂到一啲其他嘅人，因为咧首先佢讲到系就系呢个圣保罗啊，圣经入边嘅保罗啦，保罗咧我哋就会知道佢系一个十二使徒入边咧最知行合一嘅人吓，会系有行动能力嘅一个人，所以咧佢父亲就好似保罗咁样，既系一个知识分子，但系亦都系善于咧系去改变自己同埋改变他人命运嘅一个人。咁于是咧佢，但系生不逢时啦，喺一个咁嘅时代，佢虽然喺雅加达开一间大学，想要即系负担起某种教育嘅使命，但系最后都被迫离开。咁咧入边就话佢从一个共和国到另一个共和国，从一个寡头国家到呢个无政府国家，最后到咗一个民主国家。但系呢个民主国家系点样嘅咧？佢入边佢会系继续流浪，佢咧切入咗两个人嘅形象。第一个人嘅形象咧就系呢啲好经常我哋嘅小朋友咧记忆都会有嘅。跟住爸爸行咧，跟住碰到一个人嗌佢爸爸名，但系呢一刹那两个人咧其实都系估唔到大家会喺呢度碰到。因为都是流亡出来的人，所谓相对于梦寐嘛，他入面用了你是在我的梦中吧，那里他是估不到会这样的。但是最后一段更加有意思，他说跟着呢他说他自己会撞到李白与杜甫。那这个既是指他父亲和他父亲遇见的朋友，又是讲真真正 正的李白与杜甫。但是这李白与杜甫的形象呢就是很典型的唐人街唐人的形象，口中镶着金牙，衣袖入面呢就放住包烟。这个好生动啊，同埋好幽默。但係最后嗰句呢佢话有咩想象唔到啫，我哋唔喺呢度相遇，我哋仲可以喺边度相遇。呢样嘢其实强调緊一样嘢就话哦，人世系咁重要嘅，尘世我哋唔喺个尘世度相见，我哋就冇其他相见嘅可能。即係就算系最唔可能遇见嘅人，当我哋去即係忠实返自己嘅生活，自己嘅生命嘅时候，都会再遇见。 是，不过遇见到就镶住金牙的李白同埋杜甫就有趣啲啦。 是啊，同前面讲緊佢哋之前其实佢入面即係写咗好多中国当代史嘅沉重喺入面，所以最后佢嚟一个轻松嘅幽默呢就係构成一个好大嘅对比。 是，跟住呢我哋要听此时与死去的。 此时与死去的，李立阳。今夜我弟弟脚踏沉重的皮靴，在我的头顶上方行走，穿过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不停地把门打开又关上。在这空旷的房内，他能寻找什么？在天堂，他怎会有任何需求？他是否记得他生活过的人间，记得他那被烧毁的出生地？他对我的爱像流水，淌回了盛他的容器。此时死去的坐立不安，而活着的充满了欲望。快告诉他这会儿该睡了。父亲让我们床旁的灯亮着，为我们的旅程做准备。他缝补五条男孩的裤子，膝盖上的十个窟窿。他对我的爱与他的缝纫一样，五颜六色而线头过多，线脚不均匀。但随着他手的每次移动，针穿行利索。此时死去的在忧虑，活着的在躲避。快告诉他这会儿该睡了。上帝，那座年迈的火炉，他满口牙的嘴滔滔不绝，他的胡须在盛宴时被弄脏， 他的呼吸是汽油、飞机、人类的骨灰，他对我的爱如火焰，如甲子，如河流之水。此时死去的无助，善良而无助，然而天主活着。快告诉天主不要管我，我受够了他的爱，他使我感到炙热、纷乱、被抛弃。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此时与死去的，咁作者就李立阳。 啊，呢首诗啊，继续讲佢哋嘅流亡啦。咁更进一步咧，就回忆起咧，佢哋离开印尼嘅时候嘅一啲细节啊。佢话佢父亲咧就着住佢哋盏灯喺度准备紧流亡。佢流亡系点样咧？佢父亲缝补五条男孩的裤子膝盖上的十个窟窿啊！呢一个细节就非常之杜甫。令我想起杜甫呢讲写他自己流亡那种，即是如脚与麻未断绝，落紧雨的时候啲被全部乱烂晒，被啲小朋友踢烂晒。那种苦难，那种同埋呢对苦难的承担。咁他当他回忆起呢段即是咁辛酸的往事的时候呢，他突然间最后他控诉上帝。他讲紧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上是一个小朋友对上帝的想法。他说上帝在滔滔不绝地在讲话，他带他的呼吸出来呢全部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汽油、飞机、人类的骨灰。虽然他对我的爱是存在的，就好像我一直接受的教育，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一个受够了苦难的小朋友，他就说，哎，不，上帝你不要理我算了，我都不需要你爱我，你不爱我就好一点。你爱我呢，我受够了，你的爱令我感到，甚至是感到被抛弃。爱是应该是拉埋你的嘛。但是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呢？我想每个小朋友如果遭受苦难都会有那一刻，就是怀疑自己的信仰。 是，咁呢首就是此时与死去的。跟住我哋有我父亲在天堂大声朗读。 我父亲在天堂大声朗读，李立阳。我父亲在天堂自个儿大声朗读赞美诗或新闻，这会儿他停下来，因为在推敲他读的内容，不，他在迎听孩子们在院子里的声音，那是欢笑声还是痛哭声，取决于回答。他要么继续朗读，要么跑去从悲伤中挽回一个孩子的一天。他总是这样，无论在天堂或人间。因为父亲曾经带着威严和坚定的节奏活在尘世，我的肩部由于他的凝视而疼痛。因为父亲的肩膀因蛙掌而酸痛，我的生活如今随着一个强大的节奏来回辗转，往日的乡愁，未来的推测。因为他让我一个月背诵一本书，我读完便忘得一干二净。我获得知识的时刻是当我迈步到一段楼梯的一半，或是在某条大街上迷失了方向。他对我无比地失望，我与任何一个迟到千禧年的人一样，无法逗留到世界的末日。世界的伊始对我来说有些昏暗，他的末日又不可窥探。我不明白星光的来源或星光的目的地，而又一年已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平衡。但我并不贬低学者，我父亲是其中之一，我爱慕他。他曾经捆包好他的书籍和我们所有的东西，然后坐下等待来自他的上帝的指导。是的，也等待来自收音机的指令。在门旁我看着他，突然意识到他像我一样在门楣下获得学问。他是无权人之一，当他坐在那儿，身边围着箱子、盒子、旧报纸和绳子时，他得到了知识。 他们能决定战争或和平，在家还是流亡，由陆地逃跑或是从海上逃离。他只等待着，正如有人在远方，在附近，在这儿，这之后等着发现，是赞美还是悲叹，隐藏在下一个时刻。 呢一首呢， 呢首就一步跨到去呢，佢父亲过身之后啦，佢就回忆返同佢父亲有关嘅细节，其中一个细节就係关于朗读。咁一个华人嘅父亲呢，好明显就好似呢首诗入面讲到嘅，就係佢爸爸呢逼佢每个月背一本书。呢啲有典型嘅华人教育方式啊，但係佢话佢读完就唔记得晒。但係佢父亲自己又点样呢，佢话佢父亲呢有三个矛盾嘅异象出现。首先佢话佢喺天堂嘅时候呢，佢会读赞美诗或者新闻。因为呢赞美诗同新闻是两个极端来的。对于他父亲来讲，有啲咩新闻其实往往就意味着他要走难。所以他后面有一句呢，就话他坐低，他话他包好晒他的书籍同我哋所有嘅嘢，然后坐低等待他上帝嘅指导，但係亦都等待来自收音机嘅指令。收音机传来一个坏消息，他咪要走囉。所以最后第三个矛盾嘅时候，就话他係决定唔到係赞美定係悲叹嘅。悲叹同赞美在下一个时刻来临，他完全不会知道。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第一句的时候，但无论怎样呢，他都会去到天堂去朗读这一切。 是哇，全部都是一些对比的事物。 是啊，非常之好，这首很感人。就是你会想起他中间那段很典型李立洋的写法，写得很细微的细节，讲紧他爸爸呢怎样呢带住他啦，即是承担他啦，他的肩膀因为或掌而酸痛，所谓或掌其实就是他爸爸带住他们走。嗰样嘢啊嘛，咁同埋佢爸爸要逼佢背书呢样嘢，佢到佢爸爸死咗之后，佢先明白呢个知识嘅意义系乜嘢。 系我父亲在天堂大声朗读啊！咁啊，今集最后我哋要介绍嘅呢一首诗咧，就系致一位合众国的新公民。 致一位合众国的新公民，李立洋，原谅我。因为我认为看到了死亡的不规则邮票，一只黑色的飞蛾和我左手的拇指大小，是我锦缎中唯一的捕获。不必震惊，也不必悲伤。如果此刻窗口的雨不能勾起你的任何回忆，甚至不能让你想起那个客厅长长的像中殿，在那儿云彩的影子、翅膀的影子、父亲的影子不停地使光困惑，窗前飘过萧萧落叶，以后无数士兵与旗帜使客厅暗如潜水艇。然而你不记得，我知道，所以我不提那座房屋中曾在那儿躲藏，林曾在那儿消瘦，你曾在那儿衰弱而明，明曾在那儿小声唱歌哄我们安静。既然你不记得传教士报时的钟声，或者那些字仅他们的发音便能消耗人的心灵，花园、天堂、阿门，这些我只字不提，毕竟这只不过是我们的生活，一本万年书中微不足道的岁月。那是1960年，我们与其他家庭站在拥挤的火车站台上，火车来了，接着下雨了，而我们走散了。在我们与熟悉的面孔分离与重逢间隔的时间里，事情发生了。我们其中的一个把发生的事用铅笔忠实地记入橡皮筋绑着的日记本里。但是鸟儿正如你所说往前飞，所以我不会给你看我毫无意义地收藏的你的书信和那条披肩。而且当我们的母亲唱夜上海时，若你不随着哼，我也不。若你不记得你母亲为你的逃亡做准备，我也将不回忆 每个春季，每次我闻到紫丁香时，我母亲怎样耐心地把钱缝进我的外套衬里。毕竟这只不过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与我们对他们的忘却。 指一位合众国的新公民，就是华裔诗人李立洋的作品。 通过这首诗呢，我认为呢李立洋真正呢获得了一个美国诗人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呢指一位合众国的公民呢就是美国的经典名篇来的。咁呢佢入面呢呼应返呢首诗入面呢都有好多是呼应返美国呢个文学经典嘅细节。比如话佢最后嗰几句佢话，我将不回忆每个春季，每当我闻到紫丁香时，我母亲怎样耐心地把钱缝入我的外套衬里。点解呢？这个紫丁香呢是讲緊惠特曼的一首诗，其实呼应间。惠特曼有首诗呢讲緊南北战争的。咁嗰首诗的名字就叫做当紫丁香盛放的时候。紫丁香开放的时候呢，他是想起那些为这个合众国建立起来而死去的人。在这里呢他的呼应，紫丁香对于他来讲呢，他反而是想起呢他要去可能去翻学啊，或者去异乡生存的时候。那我们即是华人呢都喜欢这样这些细节啊，将钱收埋在只鞋底也好啊，或者针埋在件衫里面。即是这些细节呢，这里他是讲紧一个新的公民，一个新移民是怎样进入这个国家的这个传统里面的。它里面呢有一段呢非常之微妙，好像小说这样的，就讲的一间屋的。那间屋它说这间屋有一个叫钟的人在这里躲藏过，一个叫林的人在这里消瘦过，有一个叫明的人呢就在这里唱歌，就是哄我们安静的。你会想到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移民刚刚来到美国一个收容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中转站，然后呢一班中国人一班华人在这里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这个呢他重写了即是所谓我们对那种华语移民那种想象。因为呢以前我们讲真这些都是买猪仔啊，或者那种怎样发迹啊等等那些东西，但是这么细腻去讲这种互相的支持互相安慰，就是这里呢写了出来。 是，咁我哋呢一集呢就介绍李立洋嘅作品，咁其实仲有好多首呢我哋想继续介绍。 是啦，下一集我哋讲另一个唔同嘅佢。 好啊，下一集再倾，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